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高兴看到一些新面孔，或者有一阵子没有来。一个教会开始老化的迹象，就是在主日敬拜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坐在同一个座位。新福教会才2年半，我们不应该有这种现象产生，所以我鼓励大家以后，如果你已经习惯坐一个座位，你应该下次坐不同的座位，你旁边应该有不同弟兄姐妹，每一次都有不同弟兄姐妹，不同的孩子坐在你旁边和我们一起敬拜。 OK， 好，今天的经文是何西阿书第14章，何西阿书最后一章，也是这何西阿书系列讲到的最后一讲。我从何西阿书13章15节开始念，请你翻开你的圣经，何西阿书，旧约圣经，我们教会的圣经1066页。何西阿书第13章15节，他在弟兄中虽然茂盛，必有东风刮来，就是耶和华的风从旷野上来，他的泉源必干，他的源头必竭，仇敌必掳掠他所积蓄一切的宝器。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因为悖逆他的上帝，他必倒在刀下，婴孩必被摔死，孕妇必被剖开。第14章第1节，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上帝，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我们不向亚述求救，不骑埃及的马，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上帝，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繁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沉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以法莲必说，或者这应该说，哦，以法莲啊，我与偶像有什么关涉呢？我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行在其中，罪人却要在其上跌倒。感谢上帝赐给我们他的话语，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赐给我们可以听你话语的耳朵，可以忠实传讲你话语的嘴巴，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叫我们能够欢喜的领受你所赐给我们的道。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先知何西阿他服侍的时间很长，他在耶罗伯安二世的那时候就开始事工。在那个时候，上帝是我们之前提到怜悯以色列人，使他们的国家强盛，使当时以色列的国土扩张。耶罗伯安二世之后约30年，以色列这个国家就灭亡了。何西阿他见证以色列的兴盛和以色列的衰败。何西阿书只有短短的14章，但是我们应该明白这14章就是浓缩他大约40年先知事工的记录。我们在新福花了约大概5个月的时间讲何西阿书。我算一下，一共讲了16篇何西阿书的道，包括今天这最后一篇道。这与中马田用12年讲罗马书，一共366篇道，比起来应该还好。算不了什么，不过我自己感觉这是一段漫长的时间。我自己觉得何西阿书并非最讨喜的书，就让我们这么说。或许前3章何西阿与割灭的婚姻很好讲，因为你可以说那是 有史以来最伟大、最感人的爱情故事。但是之后，以色列人被盗，以色列人偶像崇拜，他们属灵淫乱，他们离弃上帝。之后，耶和华不断的控诉以色列人，定罪以色列人，审判他们，施行惩罚，然后再呼召他们悔改，然后宣告拯救。所以何西阿书就是这样重复的循环。你可以想象，这就是先知何西阿在他事工40年所讲的道。我自己好奇，何西阿他牧养的教会40年之后还有多少人在主日聚会要听他讲道。何西阿的讯息或许很难听，但是他讯息的本身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你们以色列人是耶和华上帝他自己拣选拯救作为自己子民的人，你们却离弃了耶和华上帝，你们并没有一心敬拜真神，反而拜各式的偶像，你们属灵淫乱就印证你们其实不是上帝的儿女，你们与其蒙上帝祝福，你们要受上帝的咒诅，灾难要临到你们身上，审判和惩戒必临到你们的身上，你们必走向灭亡，因此你们需要悔改，你们要归回你们的耶和华上帝，而不论你们的光景是多么的绝望，你们的罪孽是多么的深，你们被盗是多么的彻底，你们若归向耶和华，他不会向你们掩面，他也必归向你。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复杂的讯息，这就是上帝对他子民一再发布的讯息，你们要悔改，你们要信上帝，他曾经拯救你们，他还要拯救你们。这也是700多年之后我们的主耶稣对他的教会所发出的讯息。耶稣来到加利利，很有趣，耶稣事工开始也是在北国的土地那里。耶稣来到加利利，他宣讲上帝的福音。什么是上帝的福音？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个讯息，先知何西阿的讯息，主耶稣的讯息是同一个讯息，是同一个悔改以至于得生命的福音。我希望这也是我们在这里每个主日所听到的讯息，因为我们总是要听到上帝呼召我们，上帝呼召我们归向他，我们就总要不断的悔改，不断的归向上帝。老约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老约翰说话的对象不是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说你们要向上帝认罪，这个对象是谁？他是对教会说话，他是对之前他提到与上帝相交行在光明中的人，就是已经信耶稣而有永生的人，其实就是在对你我说话。或许你想，我们与被定罪的以色列人不一样，我们心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或许老底家那样的教会，就是会让我们的主作耳吐出来的那个教会，他们需要听到何西阿的讯息。或许是这样子，但是我想，就连我们也需要明白上帝对我们有多么丰盛的恩典、宽容和忍耐，好叫我们不忘记对彼此施恩典，对彼此有恩慈、宽容和忍耐。从这本书一开始，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收纳淫妇所生的儿女。”之后，这个淫妇割灭背叛何西阿，所以耶和华又对先知说：“你再去爱他，你再去爱这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 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所以从一开始就是在最困难的光景之中，在最不可能的人身上，耶和华他以最令人惊讶的方式展示恩典。这个就奠定在何西阿书里面出人意料上帝恩典的运作模式。之后我们会读到，一次又一次的读到，例如在第十一章，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众先知虽然呼召他们归向至高的主，却无人遵从主。下一句话是什么？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就是这个定罪、恩典、审判、拯救的模式，在何西阿书里面重复的出现，其实也重复出现在你我的生命之中，不是吗？我们或许不拜巴利，我们希望我们也没有背叛我们的配偶，但是我们也总是偏向我们心中的偶像，我们也总是喜爱我们的葡萄饼，这个偶像可能是我们的自意自满，我们的好行为，我们工作上的成就，我们家庭的好见证，我们身体的健康，甚至是我们在教会的事工。这葡萄饼就是任何叫我们满足于今世的东西，不论这东西是安逸，是财富，是名气，是权势，或者别人的赞美。葡萄饼，你知道，葡萄饼是上帝的恩典，但是葡萄饼不会叫我们明白上帝的恩典。唯有当我们认清自己的心，总是偏向偶像，总是偏爱葡萄饼，而上帝总是呼召我们归向他，就是当我们认知自己，我们认知自己其实是多么不知感恩的罪人，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体会上帝的恩典是多么的奇异。他居然还是爱我们，他居然还呼召我们归向他。以色列人，他们是什么时候才明白上帝爱他们？很显然不是在他们富足的时候，很显然不是在他们手中有财宝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夸口说，这是我所劳碌得来的，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可算为罪的。一直要等到他们承认什么？我们是应该的，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要等到那一刻，他们才能够体会耶和华还是爱他们这个事实，其中有多么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这是说，上帝对他儿女最严厉、最严厉的审判，总是衬托出上帝对他儿女最深厚的恩典。如果我们从何西阿书学到一课，不要忘记这一课。前一句上帝会说，在第十三章，以法莲的罪孽包裹，他的罪恶收藏。下一句他会说，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在今天的经文何西阿书十四章之前，先知就宣告，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因为悖逆他的上帝，他必倒在刀下，婴孩必被摔死，孕妇必被剖开。这个审判是非常坚决的审判，令人胆战惊心的审判。这个惩罚是非常的严厉。在这句话之后，我们期待上帝他会合理的重申，你们以色列人不是我的儿女，你们以色列人不再蒙我的怜悯，你们所受的与你们所行的相称，而你们所行的使你们不能够归向上帝。但是何西阿他却怎么说？十四章第一节，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上帝。 你的上帝，不是别人的上帝。你的上帝，你是他的儿女，你要归向他，因为你本来就属于他。归向、归回这个字，在赫西阿书里面大概是出现最多的字眼，在十四章里面这个字至少出现有四次。这个字眼本身的意思就是转向、回头、归回原点，就如浪子回头，就是回他本来的家。若归回，就必须有其归回的地方。归回总是要归回家，归回与悔改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说，悔改并不是没有目的的、没有目标的懊悔，悔改总是有一个悔改的对象。老一代的神学家用在旅途中 in via 和在家乡 in patria 用这两个词分别的形容行在地上与归回天家的圣徒。我们是 in via tori， 我们是在地上，是在异乡，在远方寄居的过客，而总是归向却还没有回到我们天上的家乡，就是我们父的家。虽然你注意，我们没有回过家，但是我们总是，如果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总是正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但是很可惜，现在的基督徒不多熟悉的思想架构。我们是出于父的，我们就总要归回于父，而父差遣他的儿子领许多的儿女回家。地上不是我们的家，在地上我们是异乡人，也就是说我们活在地上总不应该太舒适，因为这不是我们的家。就像那去远方的浪子，我们也总正在归回我们天父的家。你要归回，就必须有家可归，而若父不在家，你也不可能归回。以色列啊，你要归回耶和华你的上帝。这简单的一句话有多么大的恩典，因为我们明白到了何西阿书第十四章，这些以色列人是离弃他们天父的浪子。你是因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先知说，你已经没有家可以归回了，你已经被赶出家门了，你要被放逐到列国之中，亚述人要来消灭你的国家。但是你们，第二节继续，当归向耶和华，这代表你们可以回家。以色列人，诗人说，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耶和华他怎么收留被赶出家门的儿女？儿女必须认罪悔改，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对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除尽罪孽直接翻译就是求你除去一切的罪孽，就是那一切叫我跌倒的罪孽，一切叫我无法回转归向你耶和华我的上帝的罪孽。求你除去，就是承认我自己无法除去我的罪孽。什么是上帝悦纳的善行或者美善？哇，他自己告诉我们，我喜爱良善，或那个字就是上帝长久的慈爱，同一个字。我喜爱很久的慈爱，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上帝胜于凡祭。或者如大卫所说的，上帝所要的祭是什么？忧伤的灵。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看轻。 So 你必须要悔改才回得了家。 归回不仅是回家，没有悔改，若没有悔改就回家，不是归回，而是放肆。就像那个从不悔改，只要上帝祝福他的人，不是真正上帝的儿女。那个浪子若以为，哦，他还有资格回家，那他就不是回头。他若没有悔改，就只不过是回去占他父亲的便宜，回他老家啃老爸。归回弟兄姐妹，归回就是以忧伤痛悔的心归回上帝，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这样我们的嘴不再亲吻牛犊，我们不再献自己本来就要吃的肉，我们也不再说谎，我们自觉有罪，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我们寻求上帝的面，我们不在床上那无用的哀哼，乃诚心哀求耶和华。第三节，我们不向亚述求救，不骑埃及的马，也不再对我们手造的说你是我们的上帝。就是这就是真心悔改的嘴唇所发出的祷告，是说我放弃我自己的布局，我自己的操作，我不再诉求人的帮助，人的帮助对我有什么用，我不再为自己造偶像，我归向上帝，就是认知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只有他可以帮助我，只有他可以救赎我，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以色列人他们本来就是上帝呼召出埃及的儿子，甚至以色列是我的长子，耶和华这么说。但是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偏要背道离开耶和华上帝。如今，你注意，以色列人在此承认他们是孤儿。这就是那个浪子承认，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以色列人认知自己是孤儿，就认同上帝之前给他们所起的名字，罗路哈马不蒙怜悯，罗阿米不是上帝的子民。这不外乎就是悔改之前必要的认罪。而正因为他们是孤儿，就要从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这些因为无知识而灭亡的人，就此展现真知识，真正的神学。他们明白上帝向来是帮助谁的？上帝向来是帮助孤儿的。上帝在他的圣所做谁的父？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以色列人是按照耶和华他自己的应许求告他，这应许就是那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名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名，他必说你是我的上帝。第四节，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以色列人需要医治，因为他们被盗而被撕裂，是谁撕裂他们？是谁打伤他们？他们曾经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如今，上帝他自己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因为他们无法医治自己。”而医治之前必然有撕裂，有打伤，也就是说，这是上帝对他儿女的管教，为要叫儿女回家。这是说，上帝没有任凭他的儿女在远方灭亡。他说：“我甘心爱他们，或者是说我自由的爱他们，没有人逼我爱他们。”没有任何事物迫使我要爱他们， 我爱他们，只因为我定义要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或我的怒气向他们转向，转向与归回是同一个字。第五节，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接下来的三节经文是一连串祝福的言语，形容耶和华对归回的儿女所施展的恩典，也描述悔改的儿女在父亲的眼中是何等喜乐的事。这其实就是父亲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犊宰来，拿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有什么关涉呢？”我觉得更合宜的翻译应该是说话的是耶和华。他说：“哦，以法莲啊，我与偶像有什么关涉呢？”我耶和华回答他，因为偶像无法回答他。我耶和华必顾念他，因为偶像无法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旧约只有在这里用树来形容耶和华。迦南人拜树木，就是经文里面的木偶或亚舍拉，那是迦南人的树木的女神。以色列人后来也随从他们拜树木，拜亚舍拉。上帝在此颠覆以色列的偶像崇拜。耶和华才是活的树，才是赐给人生命的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第九节，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要在其上跌倒。总之，就是先知何西阿留给以色列人的最后一句话。哦，以色列人即将失去他们的国家，失去他们的国土，失去他们的国王，失去他们的产业，失去他们的儿女，甚至要失去他们自己的生命。从远方来的仇敌要把他们夺去远方，所以让我们设身处地的想当时以色列人的处境。死亡和毁灭环绕他在他们周围。上帝并没有对他们解释要如何不舍弃以法莲，不弃绝以色列。看来上帝是要弃绝以色列北国这个国家。上帝也没有说明他要如何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他们中间的智慧人若要明白，他们中间的通达人若要知道这些事，他们就不能够只注目在发生在自己眼前的事，就是那会叫活人丧胆的事，就是婴孩必被摔死，孕妇必被剖开的这些事。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够只凭着眼见。他们必须要凭着信心相信上帝的应许，他要医治，他要甘心的爱，他要回答，他要顾念。后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些人，旧约的圣徒，甚至这些以色列人，要灭亡的以色列人之中，真正上帝的子民。这些人都是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那所应许的。因为上帝为我们预备更美好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就此来说，就此看来，我们这些属于新约的圣徒，我们这些新约的信徒，确实比旧约的以色列人更有福，因为他们所盼望的 我们得着了。上帝应许他们说，我必医治，我必救赎。然而我们知道，他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上帝他如何医治，也明白上帝他如何救赎。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哦，我们知道这以赛亚所指的就是那个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就是我们的主拿撒勒人耶稣。他来到世上，他也真成了一棵树，不是吗？就是叫人结出果子的真葡萄树。后来他也死在一棵树上，成为挂在木头上的，成为受上帝所咒诅的。我们就此明白上帝到底如何救赎他的儿女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顺服以至于死，好叫许多不顺服的、不蒙怜悯的、本来不是上帝儿女的孤儿成为儿女。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最终认知他们是孤儿。我想人总是要先认知自己是孤儿，才能够做上帝的儿女。他们说，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要得蒙怜悯。但是他们中间哪一位，有哪一个智慧人想得到上帝的独生爱子有一天会来到他们中间？他们中间有哪一个通达人想得通，是在那棵树上，上帝的爱子，上帝的独生爱子好似成了孤儿？而他上十字架之前，他曾经对那些以色列人的后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他们中间有哪一个聪明人会料得到耶和华是这样怜悯孤儿，他要撇弃他的独生爱子，好叫孤儿成为儿女。弟兄姐妹，上帝的应许对我们来说已经成就了，成了事实。上帝的儿子来到世上，死了，复活了，我们就不是孤儿，而是上帝儿女。而上帝的儿子如今在哪里，我们也有一天要去那里，因为那里才是我们的家。因为儿子在哪里，儿女也应该同他在那里。以色列人必须明白，他们的家最终不是迦南，也不是应许地，他们的家不在地上，他们的家不属于这个世界，他们归回就是归回另一个家。我们也是，我们不是孤儿，却是在远方的 far country， 在远方寄居的，在异乡做客旅的。我们总是正在归回我们父的家的路上，这弟兄姐妹应该叫我们对在这里在地上所发生的事有某种不同的见解，不是吗？在这里我们会有苦难，幸福你不会听到，一基督徒不会有苦难的福音。我们会经历痛苦，我们的父母会得癌症，我们的儿女会撕裂我们的心，我们最亲密的人会背叛我们，各式各样的灾难会临到我们的身上。而且我向你保证，你会失去在这里所有一切的。或许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但是我们总是知道是为了什么。这一切，我要叫我们谦卑， 转向归回父那里，而他总是呼召我们回家，回家。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渴望回家，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那是上帝所应许我们的，也是我们的主他自己应许我们的。我们要得着的不在这个世界上，就如以色列人他们要失去他们在世上所有一切，但是上帝，上帝他呼召，上帝他应许，你们要转向上帝，你们要归回耶和华，你们就要回家。弟兄姐妹，你要归回就必须转向上帝，转向上帝就必然背向这个世界。然后以色列人他们最终必须学习这个课，直到他们要失去一切。你不可能同时走向远方又同时回家。So, 你必须问，回家，这对你来说够吗？还是你现在就要？你现在就要有。你不要回家。你要在异乡打拼。你宁可在异乡做王。如果上帝不给你你要的，现在就要的，在今世就要的，他就不配做你的上帝，你也不要他做你的王。其实以色列人之中也有这样子的人，就是没有智慧也不通达的人。这样子的人最终杀了拿撒勒人耶稣，因为拿撒勒人耶稣没有给他们地上的王国，他们也不认他做王。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总该做有智慧的人。所以检视你自己的祷告，审查你自己的祈求，你所求的，你夸耀的，你在意的，是在这个世上的王国，是你眼见的荣耀，还是那希伯来书作者所说那不可震动的，不能动摇的王国。以色列人失去他们地上的国，但是上帝，他们的上帝呼召他们归回他们父的家。其实上帝的儿女总是听到上帝呼召他们回家，是儿女就必归回父的家。你属于上帝，你归向他，你是他的儿女，你就归回他那里。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何西阿书，感谢你借着先知向我们展现你的心怀意念。愿我们不论在丰盛在缺乏，在顺遂在困苦之中，总是能够听到你呼召我们，听到你呼召你自己的儿女归回家。因为我们总是明白我们在世上不过是过客，求你叫我们明白你的儿女总是走在归回你那里的路上。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